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1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三元连续三年市场增长率超过100%，河北三元工业园年底建成。 中秋节前一周出行密集，交管部门预测本周晚高峰将堵到21点。 昌平交通支队发布节日预报，11头4天京藏高速5点开始拥堵。 地铁昌平线2期空载试运营与1期贯通后，50分钟直通西2期。 本市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手机移动终端有望年内全面推行。 未来3天京城轻度到中度污染。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近日发布的2015上半年国产婴幼儿奶粉品牌口碑报告显示，三元奶粉获得国内奶粉品牌口碑第一名。更欣喜的是，百公里之外的河北三元工业园年底建成，明年将正式投产，更好地保障首都的奶瓶子。三元工业园在2012年正式投产，日处理鲜奶能力1200吨，集生产、研发及配送一体，常温奶、低温巴氏奶、低温酸奶及瓶装奶等产品都从这里诞生。三元食品公司副总经理吕淑琴告诉记者，三元在良好奶源、高标准配料、研发实力、全程可追溯体系方面打造全产业链体系，在乳业整体业绩下滑趋势下，三元连续三年每年市场增长率超过100%，连续翻了3番，预计今年收入将达10亿元，将在年底新建以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和液态奶为主的河北三元工业园，计划年产4万吨婴幼儿配方乳粉以及25万吨液态奶，形成产销一体化的现代乳品加工厂。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2015拉巴特菲斯香山旅游峰会21号在摩洛哥王国拉巴特市开幕。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主席王恩顺视频致辞。今年的峰会主题为世界旅游城市多元化与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金边、开普敦等城市成为新会员，青岛、雅典等城市及部分邮轮企业共同倡议成立世界旅游城市邮轮分会，多个国际旅游组织、城市、旅游相关机构之间还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王恩顺在视频致辞中说，本届香山旅游峰会是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国境外城市举办峰会，对于提升联合会的国际影响力，扩大峰会品牌效应，推动会员之间的务实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北京市作为理事会主席单位，将一如既往地履行好全部职责和义务，加强与国际旅游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为世界旅游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开幕式上，北京市副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副主席程红、世界旅游组织执行主席马西奥·法维拉等也分别致辞。开幕式结束后，理事会会议投票决定2016年峰会将由重庆市承办。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美国华盛顿州的邀请，市长王安顺率北京市政府代表团21号启程赴美国，出席第3届中美省州长论坛和联合国有关活动。市委常委秘书长张工、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到机场送行。 据北京日报报道，逢节必堵，按照以往的经验，中秋节前的最后一周可能是最堵月中的最堵周。根据交管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中秋节前市民购物、访友、聚会等出行大幅增加，市区主干道在工作日的晚间和周末白天拥堵情况尤为突出。 周末期间，大型蔬果、水产及烟酒百货类批发市场周边道路容易出现拥堵的情况。交管部门预计，本周工作日晚高峰，部分路段拥堵甚至会持续到晚上九点以后。 京藏高速作为西北通道，十一期间将面临大车流交通压力。昌平交通支队昨天介绍，京藏高速路在十一假期前四天，每天五点开始会有多个路段开始堵车。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昌平交通支队勤务指挥科鲁延峰介绍，假期前四天，京藏高速早高峰将从每天早晨五点开始，上午七点到十一点拥堵更加明显，一直到下午三点才有可能有所缓解。 建阳桥至沙河大桥、白葛桥至西环岛、军官至八岭的山区路段会出现这车多排队、行程很慢的情况。四号以后呢，返程高峰这块呢，集中在十五时至晚上的二十时。 十一期间，昌平地区十三陵景区游客相对较多，警方预计 十三陵景区重点就是昌池路，十月的二号至五号上午的八点到这中午十二点，出京方向神路至吴庄至长陵定陵这块都会出现车多流量大的现象。 而京藏高速的大堵点在居庸关景区，预计在节假日高峰期接待游客约五万人，但四个停车场的总车位只有430个。昌平交通支队高速路大队副大队长张勤威建议市民可以选择绕行线路， 特别是咱们前往十三陵景区的，可以由五环路的建亭桥驶入京新高速，驶过咱们六环路以后，第二个出口是咱们的郑庄桥，咱们就可以直接到达的十三陵景区，去往延庆方向以及河北方向，咱们绕110国道。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拥堵，交管部门还将视情况分别将居庸关断带、金店断带、沙河大桥南北两侧断带打开，将出京社会车辆引导至进京方向。张劲威说， 十一期间呢，我们要把六环路的货运货车控制住，不让货运货车驶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同时呢，要在一些主要的节点，居庸关、八达岭世界收费站的白葛湖区，咱们会增加警力，对的临时停车呢进行劝阻。 地铁昌平线二期目前已经进入空载试运行阶段，未来从西二旗到昌平西山口站的运行时间为50分钟左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目前地铁昌平线二期区间车站的土建和装修工程都已经验收完毕，仅剩部分出入口和站前广场的装修收尾工作，预计在十一月底前将完成所有工程的验收，年底实现试运营。记者在现场看到，所有闸机、电梯都正在进行调试，将和所有出入口一起和地铁线路同步投入使用，做到开通时不留死角。二期地铁车厢延续了一期的嫩粉色，车站装修以简洁的白色为主基调，在昌平站则增加了中古楼式的木质屋顶造型，显得古色古香。昌平线二期全长10.6公里，共设5站，穿越昌平城区，并能直达十三陵景区。二期工程仅用了2年就建设完成，这也是本市目前建设速度最快的地铁线路。昌平线一期和二期将贯通运营，线路将配备23组列车，是目前昌平线一期的2倍，具备提供4分钟发车间隔的能力。十三陵景区站出口未来将配备摆渡车，到十三陵神道的距离大约需要10分钟。 汽车发生剐蹭等没有人受伤的交通事故，驾驶员不必再等交警来现场处理，而是通过手机拍照上传照片就可以定责。这种被称为手机应用程序 APP 快速处理交通事故的举措，有望年内在全市推广。这是记者从北京保监局举行的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的。另外，今后京津冀车险跨公司异地理赔将逐步实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自从本市五月份在海淀中关村昌平沙河试点运行手机应用程序快速处理交通事故以来，因交通事故而造成的拥堵减少40%。北京保监局局长郭佐建说， 只要这种没有人伤的比较简单的这种交通事故，关键主要定责嘛，那么将来的话定责这块呢会大大简化，就通过这个 APP 平台，交管直接就告诉你怎么做，2-3分钟之内就定责就完成了。 本市年内将全面推行手机应用程序快速处理交通事故。另外，随着实施意见中提出的鼓励保险机构开发适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特点的保险产品，未来跨三地的车险平台也将建立。再有，实施意见的出台也将推动中关村小额贷款保障保险、科技保险和专利保险的发展。 我们中关村这个模式呢，就成功在哪里呢？一端是小微企业，一端是商业保险公司，银行贷款利率给你优惠。那么政府呢，跟保险公司呢也有一个合作机制，就是风险共担。北京是中小企业的数量超过42万家嘛，所以这个市场需求应该很大。 据统计，截止到上半年， 科技保险、文化保险为近7000家高新技术企业、文化创意企业提供了近7000亿元的风险保障。北京保险业为开展医疗责任险、安全生产责任险、消防责任险等试点提供风险保障5.1万亿元。在政策解读会上，面对越来越多的保险创新，郭所建明确表示，将叫停类似赏月险、高温险等违反保险规律的创新产品。 那你收的这个保费足不足以支撑这一类事故的赔偿？我们要求公司，你开发这种产品，你要给我提供你的精算的数据，定价的机制是什么？如果这个产品不科学，我就给你叫停。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正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钟乳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This is your victory. 这是你们的胜利，这是每一个为争取自由的国家取得的胜利。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任何一天能像今天这样伟大。 这是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投降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的讲话。这段讲话的录音被精心收藏在德国柏林西郊的波茨坦会议旧址蔡吉林霍夫宫。随后，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首脑在这里举行的国际会议对战后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秩序进行了全面安排。那么70年后，三巨头曾经决定世界走向的会场现在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来到这里的观众对于波茨坦又有哪些特殊感悟？请听外语广播记者徐帅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当我们来到这个别致的庭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草坪中央一颗由红色天竺葵组成的五角星，给人第一印象，这里好像是苏联的主场。波茨坦会议博物馆副馆长马提亚斯·西米西解释说，苏联当年首先攻占了柏林，而庭院中的五角星装饰正是1945年为表示斯大林的东道主身份被安排在这里的。 原定开会的地点是德国柏林，但是柏林被摧毁得非常厉害，所以最终选择在这个宫殿里。这里是少数几个还保存得不错的建筑物，同时这里被两个湖泊包围起来，这样更容易保障他们的安全。 与湖泊环绕、绿树掩映的平静外表不同的是，当年会议现场内部的争论和协调颇为耐人寻味。曾经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担任翻译的修伦吉先生描述说，70年前三位首脑的现场发言各具特色。 The atmosphere was on the whole friendly. 会议气氛整体而言是友好的，但也有让人紧张的时刻。斯大林说话非常简练，非常精确。丘吉尔的语言是一个演说家的语言，他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外界看来，这个为了战后德国和欧洲秩序所召集的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其实并不仅仅限于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张晓华介绍说，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波茨坦首脑会议，但是在会议期间，中国与美国、英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中宣布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就明确地指出呢，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他承认了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都是中国固有的领土，这就在国际法上明确地承认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 当年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早已不在人间，而作为人类历史上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的国际会议举办地，蔡其林霍夫宫今天被布置成一个精致的历史纪念博物馆。副馆长马提亚斯·西米西说，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会来这里探寻历史，其中就包括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每年大约16万的访问者中，中国人占到了总数的16%到17%。 当然，我们这里也会接待很多德国人。有人对我说，虽然这个宫殿代表着德国历史的最低潮，可是这里得到了保存，让我们知道必须吸取教训，为未来而努力。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日本的高层官员拜访过这里。而来到这里的普通日本游客经常问我们，为什么要把日本投降的照片放出来呢？我们在日本是不会这样做的。而作为官方，我们的回答是，投降本来就是战争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把它展示出来，没有什么隐瞒的。 听众朋友，北京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70集到今天就全都播送完了。在长达5个月的报道过程中，北京电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外语广播联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组成12个报道组，分赴15个国家和国内22个省市采访报道，搜寻关于抗战、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声音档案，挖掘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采访期间发回连线报道近90篇，推出记者访谈12篇，专题报道70集。我们用声音展现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精神，纪念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的7:16，听众朋友，下面是一组简讯。记者从市环保监测中心了解到，因大气扩散条件转差，京城未来3天的空气质量都将陷入轻度到中度污染水平，但是出现持续重污染天气的概率不大。从9月1号到9月20号，全市 PM2.5 的平均浓度不到每立方米50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 本市近日发布实施高尔夫球场取水定额和滑雪场取水定额等地方标准。与以往简单根据面积设定取水定额的方式不同，这两个地方标准都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年降水量设定取水定额，超出定额水费累进加价。 北京市电话通信入网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从今天开始到10月10号，通过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集社会各界的修改意见。本次示范文本的修订扩大了适用范围，把原来的移动电话、固定电话两个文本合并为一个文本，增加了预付费类的服务内容。 首都文艺家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座谈会昨天在市文联举行。市文联各文艺家协会代表、首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家代表、文艺志愿者代表、非京籍文艺家及区县文艺家代表出席座谈。 由市教委主办的2015年北京高校学生军事特训营9月20号到22号举行。和传统军训不同，特训营让学生从实战出发，设置了仿真军营和战时环境。明年特训营的规模将扩大到20所高校，未来有望在全市推广。 2015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昨天开幕，这标志着以普及社科、弘扬我们的价值观为主题的全市社科普及活动全面展开，活动将持续到25号。 第12届北京百万家庭数字生活技能大赛决赛昨天晚上落下了帷幕，朝阳区家庭代表队获得了今年比赛的一等奖，石景山区、大兴区家庭队获得了二等奖，密云县、东城区、延庆县家庭代表队获得了三等奖。 2015年创意点亮北京东城创意胡同活动将于9月23号到9月30号举行，这是今年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之旅板块的核心活动。活动期间，青龙胡同文化创新一条街将举办青龙胡同创意节。 第9届宋庄艺术节本周六将在宋庄上上国际美术馆开幕，美丽宋庄写生作品展、集装箱创意市集和青年艺术英才推广计划展等7大类型活动将点亮本届的艺术节。 昌平区130水库养殖的7万斤大闸蟹从昨天起投放市场，本地产大闸蟹的品种引进自山东黄河口，目前在京深、水豚等水产市场都能买到，售价在40到80元一斤。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西北部、西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东南部空气质量四级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早晨到上午有轻雾，中午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语音控制，云端更新，没感受过 Sensus 的智能便捷，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助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它。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型、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系列报道我的通勤自述，市民讲述记者记录，今天推出自行车篇。66路前门西站不停，菜市场拆后居民出行买菜难。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面对最毒九月，新闻广播近日推出了绿色出行倡导月通勤方式大比拼系列体验报道，先后派出多路记者体验了建国门到通州以及回龙观到中关村的通勤路线，给市民出行选择交通工具提供了直接的参考。本周我们将推出系列报道我的通勤自述，今天请听自行车篇。 我的通勤自述。 我叫孟春瑞，我下班现在一般我是出了办公楼，然后走簋街，一直走到农展馆，然后沿着三环一直走到国贸，然后走这个京通快速就可以到家了。路上差不多有20公里左右，我已经在这条路上骑了有4年多的时间了。 怎么想的？骑车去看？ 工作第一天，因为比较远，我说坐地铁吧。到那个国贸那儿倒车，哎呀，来了3辆地铁，愣没挤上去。最后来第4辆，好不容易挤上去了。哎呀，车上这个各种味道啊，我真是受不了。所以我算了，我还是骑自行车吧。我这体力允许，干嘛不骑？还锻炼身体。 在路上锻炼观察的味道。 对啊，您看，比如说像这路边趴活的。就在这停着，他也不管不顾的，就这等，就这等着道，没办法。你要像四惠东，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这都是各种那个大客车，然后什么汽车，就整个把自行车道全都给占了。好多送快递的呀，根本他就不管这交通规则，哗出来就冒出一辆来，根本就不管不顾。像这黑摩的送快递的，啪就出来一辆，你就得让他。高碑店甭管上班下班都特别的乱，有时候坐公交的话到这高碑店这块儿，你等得等差不多半个小时都不再动了，眼看着快迟到了，车不走。 你这4年了有没有这个上下班路上感觉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经常能会认识一些朋友，因为骑车上下班这个路都是固定的。现在骑着骑着呢，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是比以前好了。像原来我这一到冬天就感冒， 哎，现在没有这种情况，而且像这个路上堵车，汽车都这堵着，哎，我走小道我就过去了，心里非常爽。哈哈，哦，我就到了，这就是我们家。其实我出行的时间跟一般同事出行时间差不多，但是呢，我骑车路上不存在堵车的问题，每天骑车时间都是等量的，平均一个小时。 新闻热线在9月19号曾报道，前门西大街附近的几个菜市场近日接连被拆除，附近居民不少人只能坐公交车去陶然亭附近的菜市场买菜。然而，坐公交去陶然亭买菜，对于附近的老住户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家住前门西大街的王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 说那个66路能不能在前门这停一站呢？我们这社区去看病啊，到陶然亭买菜坐车得绕梅市街那边坐。 您是希望能在哪儿设站呢？ 就是大碗茶对面那个前门，这很多路都在那停，原来这边有一站给取消了。 王先生所说的是前门西站。热线编辑在网上查询了66路公交车的线路，发现66路尽管经过前门西站，但车并不在这儿停，而是停到了梅市街里面的前门站。这一站距离前门西站大约有800米，而前门站之后的大石栏和梅市街南口两站相距只有200多米，66路却都有设站。 能不能增加一站？那边取消一站。前几天不是刚播了那个吗？哎，说都坐车，坐车我们都没地儿坐去，非得要走一个钟上拐角那边去坐这个66路，很不方便。 热线编辑随后致电66路所属的北京公交集团第三客运分公司，工作人员说， 这66路也是新划转到我们客单公司来的，这事儿吧，我跟我们领导反映完，咱们看能不能做调整。 城市在不断建设和变化，公交线路也应该根据市民的需求适当的调整。希望经过调查研究后，一些合理的建议能够被采纳，为市民的绿色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刘佳，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好，来关注路况，目前西三环新兴桥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正在处置当中，请后车小心驾驶。 首程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接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 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 装房子购建材就到百安居，精选商品低至8.5折，签约装修最高再送15000，15000，详询店内。 百安居。 想知道地铁高铁怎么修吗？奥运场馆都有哪些施工机械吗？不要错过9月22号到25号国际工程机械展，地铁直达北京新国展。 掌上银行好处多，不用排队没得说，功能丰富交易快，天涯海角全覆盖，转账缴费、投资理财、信用卡还款，还有无卡取现等功能尽握在手，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油加的多，钱还花的少。 郭茂，加特效了吧？ 不是特效，是超级最红星期五的实惠。10月16日，指定加油站刷交通银行信用卡返50%刷卡金，详询官网交通银行信用卡。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 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在深夜，世界风云尽收眼底；在清晨，动态生活一一展现。AM 八二八 ，FM 幺零零点六，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大视野。